5人对5的对抗和5人对5人，那绝对不是一回事。职业选手固然拥有超高的职业素养，水平比起普通玩家要高端许多，但是在同是职业选手的素质背景下，也修这一年半狂炮网游、经常亲历抢 BOSS 第一线所磨练出来的娴熟，到底是和他们拉开了差距。职业选手们固然拥有更高的技战术水平， 但就面对这种场面，如何微妙地处理好平衡，最终获利未必就能比各大公会的会长做得好。职业选手在这种场合，更多的其实还是靠碾压级的技术实力，直接撕裂对手，让对手的各种意图无法执行到位。但现在，对方阵中却有一个对网游战场十分娴熟的叶修存在， 这份差距却是他们一时间无法补上的。龙剑士为追苏沐橙的枪炮师直接冲向几家公会阵中，一路冲来，手上也不闲着，挥剑乱砍乱杀。这对几家公会的玩家而言，无异于一个OT类的BOSS。更尴尬的是，此时他们的处境上去控制也不是，不去控制好像也会更被动。苏沐橙的枪炮师还在移动着， 根本就是带着这龙剑士在他们的阵中兜圈，不断的借刀杀人。激活苏沐橙吗？居家不是没有想过，但是枪炮师拥有最远的射程，其所处的位置想要激活相当不容易，再加上又是苏沐橙这种级别的操作者，这相当不现实啊！ 冲星星！ 这时也不知是哪位突然出了主意， 直接就在人群中喊了出来。听到的人一听觉得有理儿，顿时先不理会龙剑士，继续朝星星公会的玩家们猛冲。结果星星的玩家早准备，一看几家公会要联手攻击他们，二话不说扭头就跑，而且是化整为零的跑，一整个团队呼啦一下就四散开去，跑得那叫一个乱七八糟。这种时候追还是不追？追哪个？ 追到什么程度？众职业选手此时又是一脑门子的疑问，各种无法权衡。倒是他们各工会的会长斗争经验无比丰富，看星星这架势有点想要引开他们，连忙都去关心了一下 BOSS 的存在。在他们几家的友谊避让下，龙剑士终是从他们阵中冲了出去，继续直扑苏沐橙的枪炮师。 苏沐橙的枪炮师呢？此时真的跑出去好远了，果然是要把 BOSS 带走。BOSS 追 BOSS 拉回来！各大公会急了，他们来这儿也不是为了和星星分胜负。BOSS 这样被偷走的话，忙活半天有什么意义？野图 BOSS 就是这点不好，不像副本 BOSS 都在限定区域内活动，你带太远了就会自动脱离战斗，重新开始。 野图 BOSS 放眼全图都是他们可以活动的空间，你要有能耐可以一直带着 BOSS 不被砍死，那牵着他周游列国都可以。各工会注意到星星要偷走龙剑士，那哪能忍呢？输出拉回仇恨，那不是一瞬间就能做到的事儿。这种时候，当然是要靠骑士的仇恨类技能强行控制一下。一时间，各家都有骑士冲出， 朝着龙剑士各种挑衅，挑衅技能的效果可以互相覆盖，这堆人都上去折腾，一时间也不知道最后是谁的技能在发挥作用。总之，龙剑士是凶神恶煞的冲了回来，各家连忙调整骑士的节奏，按部就班的进行控制。苏沐橙一看目的没能实现，又杀一个回马炮，远远的进行狂轰乱炸。 但真要不为输出只制造仇恨的话，骑士转职后就有制造仇恨的加成，再加上专用的仇恨类技能，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其他职业无法比拟的。虽然在场的绝大多数玩家骑士技术实力无法与苏沐橙相比，但是职业高手也有啊。许斌，目前的联盟第一骑士选手，自然就成了这些个骑士中最突出的一位。 最终由他拉住了龙剑士的仇恨。这样一来，龙剑士的目标暂成了中草堂， 这可不是微草愿意看到的局面。好在许斌此时仇恨还只是强控，并没有真的稳定起来。才放出去吗？许斌有点茫然了。这拉回来了，完了又不要，又要放出去。这来来回回的折腾，这到底是图什么呢？自己好像想不起来了。把苏沐橙先灭了？有人这样想着。但是再一看，苏沐橙刚刚回头轰了几下后，就好像放弃般的跑远了。可是控制着 BOSS 仇恨的许斌很清楚， BOSS 此时的仇恨事实上还在苏沐橙的枪炮师身上呢。他这边要一放，龙剑士立即又要朝那边奔去。可他要不放，就把这些仇恨建立起来，那中草堂不就成了众矢之的了？许斌这下坐辣了，也不知该怎么是好。放，最终还是王杰西拿了主意，不放是他们中草堂的不幸，放了是他们几家共同的不幸。许斌放手，龙剑士杀出，周围一片骑士都傻乎乎的不知该怎么办好。这仇恨他们暂时不想要，却又不能让星星就这样牵走，拦也不是，不拦也不是，这可怎么办好啊？ 追着 BOSS 把星星给推了。 终于有人拿下了主意，龙剑士是奔着苏沐橙去的，他的枪炮师不可能靠自身的速度就一直带着这 BOSS 跑，他们肯定还得有人过来阻拦龙剑士，给苏沐橙争取时间。而他们就这样追随 BOSS 杀上，顺势就把星星的人也撵了不就行了？结果他们一拥而上的，星星这边也一拥而上，帮苏沐橙争取时间，他们居然用上了工会全团的力量。这一下双方终于彻底的碰撞了，中草堂、兰溪阁、百花谷、踏破虚空此时同仇敌忾的心情相当强烈，居然精诚合作开始碾压星星的人。星星的玩家纯取手势，却也架不住四家工会的齐力冲杀，就论玩家的水平实力，他们也要逊于这些职业大工会。 不好！ 结果几家这正欺负星星，欺负的不亦乐乎呢，忽然发现星星这边玩家拼死抵抗守住的同时，龙剑士却已经被带得更远了。苏沐橙枪炮师的身影他们已经看不到，龙剑士的身形追到那山坡后一转，竟然也已经不见了。四家工会从玩家到职业选手都凌乱了，哪里还顾得上眼前的这些星星玩家？合着他们这一大簇人都只是一个掩护，龙剑士眼下彻底脱离了他们的视角，接下来会被带到哪个角落偷杀？数百人急匆匆地追过来，只觉得山高地大，一片广袤，龙剑士好像从未刷新过一样，这要找从何找起啊？各工会的人分散着被派出去了，至于各家的职业选手此时都有点回不过神来，他们觉得有点糊涂，这怎么这龙剑士就被星星从他们眼皮子底下牵走了？没弄明白呀。这得做战术分析，职业选手呢自然习惯性的从职业角度思考问题，就像时常要分析对手在比赛中用过的战术变化一样，刚刚这一阵他们也觉得需要用这样的态度来研究一下。网游在没有同级别的竞争对手时，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轻而易举，可是当有了同级别的对手时，却又远比职业比赛要来得复杂。派出寻找龙剑士下落的玩家最终都没有传回消息，直至系统消息公布龙剑士被星星工会击杀，至于在哪儿杀的，都是哪些人杀的，几大工会竟然一无所知。众人没精打采地收拾着战后的局面，能复活的人尽可能去复活一下，爆出的东西尽可能地拾一下，这过程中和其他工会难免也会发生点口角，但是大规模的战斗却再没必要。他们这部分玩家也都有些职业习性，他们一般不会做什么义气之争，BOSS 抢完了，就好像职业选手们比赛打完了一样，之后接着打杀显得毫无必要。毕竟他们都是经营到这种程度的工会， 打打杀杀的方式是无法将某一家说彻底铲除的。像去年轮回夺冠后，轮回、兰西格两家工会大打出手，从工会成员到各种野生的粉丝玩家，战火蔓延整个荣耀。结果呢，对两家工会而言只能是两败俱伤。毕竟这是网游，角色死了转头就复活了，装备是会掉，但有掉就有失，你失我，我失你的，两家最后谁能占到便宜？谁也不能，最后只能两败俱伤，然后便宜一些路人。所以这种战斗对于工会经营来说是很难极力避免的，只是大赛之后粉丝的情绪需要消化，工会在这种时候必须是和自家粉丝坚决站在一起的，所以明知不是明智之选，却也不得不为之，只能算是帮粉丝买单消费了。而此时只是丢了一个野兔 boss， 情绪不至于那么强烈，各家职业选手都在愣神网游里，他们居然有点招架不住叶修的感觉，而他们的会长乃至精英团的玩家们被叶修带着星星抢走了野兔 boss， 这个事儿吧他们已经特别习惯了。只是自家现在明明也已经来了职业选手啊，怎么还是被星星轻易得手了呢？这个问题各大工会的玩家一时间都有些想不通，职业选手在他们眼中都是各种高端的，长久不接触或是接触少，导致比不了叶修一年半孜孜不倦的网游这种非常烦人的理由，他们完全忽视了。